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土伯啊，咁你就话最近台湾有一单吓好争议性好大嘅嘢啦。 其实冇咩争议性嘅，但系我就唔知点解阿谭博咧，同埋阿港明兄咧，就即系好热衷讨论关于台湾究竟系咪可以顶三日？如果即系北京去喐咗嘅时候， 其实都唔系话今时今日嘅新议题嚟噶啦。 咁有一啲嘅讲法就话呢啲系即系台湾嘅内奸。嘅人嘅说法嚟嘅，呢啲都系国民党噶啦， 即系自己爆出嚟就话顶唔到三日噶啦。 但系咧，我听到呢一个嘅信息咧，系主要系呢个深绿阵营嘅人嘅。 嗯， 其中一个咧就系即系中央研究院嘅人咧，有一次咧系喺台湾同我食饭嗰阵时候讲嘅，姓吴嘅，一时唔记得叫咩名，吴乜乜啊咁样吓，即系我啲 Facebook 啲 friend 嚟嘅。佢真系好认真咁同我讲，佢就话嗱，如果你台湾去挑衅呢个老共嘅话，即系嚟话。我要自決國家前途嘅話，或者我宣布獨立嘅話，你係捱唔到三日，喺軍事上係捱唔到三日。因為點解咧？台灣嘅炸你個主要嘅通道啊，嗰啲乜嘢就好容易嘅啫。 係 啊，機場啊，主要嘅公路啊，去呢個桃園啊咁樣，或者係你嗰啲即係戰略性嘅位置已經瞄準曬嘅。咁當然啦，背後嘅假設係咩咧？就係美國佬唔同你頂。 嗯， 如果虽然话即系台湾同美国佬签订咗呢一个嘅即系防御嘅协议，如果你自己主动去搞嘅话，美国佬其实已经俾晒贴士你民进党政府，就是、我唔同你顶噶。 嗯， 吓、啊、你为咗你即系呢一个嘅宣布独立，你为咗自决，唔系维持现状，因为佢喺呢个中美联合公报里边讲清楚佢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噶嘛。防御还防御，即系话如果佢发癫打你嘅时候，我就会同你顶一板。但系如果佢唔系发癫，你自己发癫嘅时候咧，佢睬你都傻。所以佢一路卖武器嘅时候，其实佢都系计紧呢条数噶，即系卖还卖，赚钱还赚钱。但系你唔系可以反攻大陆啦，第一，第二，你只系顶下嘅咋。所以呢个唔关究竟系唔系。即系国民党内奸，即系诸如此类喺度乱咁噏嗰啲问题，而系在于实际上嘅军事力量嘅对比嘅问题。 嗯， 而台湾而家已经系完全依赖住呢个美国佬噶啦。咁而美国佬亦都多番警告，即系呢、這个台湾民进党，就你唔好乱嚟啊！ 嗯， 我唔同你顶一板噶，因为嗰啲人唔使钱噶。 嗯， 吓、啊、我唔使出人噶，我啲人民都会死噶，做军队嗰啲大佬。系咪？你如果你喺度发癫，为咗自己去挑衅中共嘅时候，我唔同你顶噶。咁当然啦，而家究竟系咪再唔顶啊？另一件事咧，因为而家你特朗普已经上咗台啦，嗰条癫佬系咪？即系卖咗咁多军火，听下电话都唔得啊，讲下都唔俾啊，大佬当老细咁啫嘛，系咪啊？佢同我做咗咁多生意，系咪？亦都借呢一样嘢作为去制衡老共嘅一张牌。咁所以而家睇到局势好简单。跳翻去一个阔啲嘅范围，俄罗斯、美国同埋老共，明显地而家特朗普挨喺普京嗰度去打老共。 嗯， 呢一个就系即系成个个局嚟噶啦。咁问题就系、是、究竟佢挨几多咧？系咪借呢一样嘢作为一个杠杆咧？例如呢一个嘅台湾嘅问题上边，香港嘅问题上边。所以如果你话我要分析台湾嘅。政治問題或者香港的政治問題都好，你是不可以脫離了這個的國際的三國政治形勢的。而講緊那三日的問題很明顯是軍事力量的一個的評估來 的。 所以你不要說那個什麼林宗斌啊，即係前國防部那條友，因為他是國民黨，所以呢就是即係妄自菲薄或者他是內奸。嗰啲唔重要。而是我聽個信息那個呢是深綠陣營的人，是中央研究院的。话俾你听就系、是、喺军事上我哋顶唔到咁耐噶，